在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淑桦的《说你爱我》。这首歌呢，收在他1995年发行的专辑《淑桦盛开 Forever》当中。听惯了他的情歌的人呢，拿到这张唱片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哈，这因为这是一张这个节奏布鲁斯风格的这样的专辑。那么在这个节奏和转音方面呢，跟陈淑桦以往的作品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总体来说还是一次比较成功的一个尝试了。当时呢华语歌坛上这样的风格呢其实还非常少，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人触及。而且呢作为一个向来以古典婉约路线见长的中年女歌手，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推出这么一张很冷门的节奏布鲁斯专辑，真的是很需要勇气，对吧？一般呢我们可能照普通人的思维都觉得啊，人到中年要求稳嘛，对不对？轻易冒险和风险太大的事情不要去做。但是呢陈淑桦恰恰是剑走偏锋，出了这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一起来分享陈淑桦的版本，说你爱我。 说吧，说你爱我吧。 说你爱我来自陈淑桦。有很多歌曲呢可能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和奖项，但是呢却非常受大家的喜爱。比如说在1994年徐锦纯发行的歌曲路长情更长，是吧？首先呢这个人可能就不是太火，然后呢更别提这个歌了哈。 这首歌呢收在徐景淳的同名精选集当中，尽管呢他的获奖记录是一片空白，但是呢不管在哪个音乐平台搜索徐景淳的名字，这首歌的播放热度呢都能排在前三位。那么其实呢这首歌还有一个版本可能各位呢会更熟悉一些，它就是来自刘若英的决定。那么两首歌呢用的是一个曲子，只不过呢是填了不同的词罢了。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原版徐景淳的这一首《路长情更长》。长情更长，来自徐景淳。 Graceful 说前些天的身子不太舒服，感觉哇末日来临还行。他说胡思乱想了好多，去医院检查之后呢发现虚惊一场，只是最近太劳累，好久没有休息了。那么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呢，心情突然放松了很多，那一刻意识到健健康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谁说不是呢？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反过来想哈，所以说问题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去感谢的，因为正是因为问题才会让我们觉得现在的生活是一种美好和幸福。所以说呢，再反过来想，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慌张和紧张了，坦然面对。在1982年的时候呢，罗大佑创作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对吧？这首歌呢被很多歌手演绎过，但是呢，很多人最喜欢的还是潘越云的版本，因为这类歌曲呢都比较符合潘越云作品的特点，是吧？节奏呢哀而不伤，而且呢歌词还有一定的文学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潘越云的这个版本《野百合也有春天》。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 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潘越云。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祝你幸福，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黄仔的留言真的笑死我了，他说这张专辑呢又有好几首很熟悉的歌曲，怪不得这个英超喜欢哈。感情这个东西啊，对我来说真的是空虚寂寞凉哈。我还没听到有人对我说我爱你，没有深情相拥，没有坚固柔情。希望呢，后来能够路长情更长，野百合也有春天，好吧。经典的歌曲呢，总是会被很多次来演绎哈。那么在这张合集《祝你幸福》当中，就收了这么一首歌曲，是来自杜德伟的《钟爱一生》。这首歌呢，最开始是收在1991年的专辑《My Love》《我的爱》当中，算是专辑当中最热门的歌曲之一了。后来呢，时间来到1998年，这首歌呢又被收在了专辑《钟爱1998》当中。在原版的基础之上呢，新的版本呢必须要有所动作哈，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编曲。不过呢，《祝你幸福》当中收录的还是1991年收在专辑《My Love》当中的原版，一起来分享吧。 带着你 情来打动我的心，在我清晨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清醒，用我最需要的温柔，在我还能不在你的爱中爱我一生。 Oh my love, my love, oh, 在我还能不在你的爱， 齐腰身的酸梨一裤衩子一裤衩子的啊，这位奇怪网名的朋友又来了，他说节奏布鲁斯，我反应了半天原来是 R&B 啊。蔷薇说，古人有云，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放在现在，这四件事依然能让人感到很幸福吧。那么在今天上半段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辛晓琪的《承认》。那么这首歌呢，收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每个女人》之中，那么同时呢，也是电视剧《太阳花》的主题曲。虽然说这首歌呢不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但是呢，音乐平台的数据显示它是热度和播放量最高的歌曲，同时呢也是被翻唱的最多的歌曲之一。大明宅也说啊，我觉得幸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无忧，还有一种呢是感情上满足。上学的时候呢衣食无忧，有家人做后盾，所以说呢更希望在情感上有所收获。长大之后呢有了责任，感觉前一种幸福更重要。生活无忧和情感的满足，我觉得应该两者都重要吧。可能时事变迁，人呢长大了之后可能会觉得对幸福的定义也会有改变，但是呢我觉得成长和面对所有的这一切，然后勇敢的来承担，也是一种幸福。一起来分享辛晓琪的《承认》。

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从今以后，牵他的手，心为何都凉？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 幸福，来自杨乃文的演唱。这样的民谣感觉的曲子，是不是觉得非常适合这样的阴阴的这样的天气？对啊，今天立秋了哈，夏天就这么过去了，秋天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大家从名字可能会觉得非常熟悉，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原唱的是周华健，但是呢，我们来分享的是一首翻唱版本，演唱者呢是李杜。相信呢，很多人知道这首歌都是听的是华健老师的版本，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周华健的绞尽脑汁才创作出来的。因为当时呢，他觉得自己很难突破罗大佑和李宗盛的成绩，然后呢，剑走偏锋，写一首女人视角的歌吧。后来呢，这首歌正式发行后，周华健把专辑送给了好友李杜。李杜听的第一首就是《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觉得这首歌呢是专辑当中可以说是质量最好的作品，于是呢，就马上翻唱了出来。 脚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停电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纷扰着我所有的梦。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来自李杜的版本。李杜呢，可以说是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那网络上对于她的评价呢，是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的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是呢，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那么在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分享了一首辛晓琪的《承认》。那么其实呢，这张合集《祝你幸福》中收了两首辛晓琪的歌，还有一首呢更有名，是来自他和张国荣合唱的《深情相拥》。那么这首歌呢收在张国荣1995年7月7号发行的专辑《宠爱》之中，同时呢它也是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而且算是一首专门为了配合剧情而创作的歌曲。因为张国荣在作曲的时候呢，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的元素。一起来重温哥哥的声音吧。 不愿放开你的手，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我的感受与你相同，不愿陪月儿伴花落。 晨来未枕，爱如风云翻涌。 再次深情相拥，时间这一刻停留。 千万不要开口再对我说，爱情只为今夜。相信会有思念的忧，就让你我两长伴左右。 感受与你相同，不愿陪月儿伴花落。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证，爱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张国荣和辛晓琪演唱的《深情相拥》。在1996年的时候呢，歌手伍佰推出了专辑《爱情的尽头》，那么这张专辑呢是他最畅销的专辑之一，其中的《夏夜晚风》《挪威的森林》都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不过呢，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这两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爱情的尽头》。虽然说这不是专辑当中知名度和热度最高的歌曲，但是呢，开头的两句歌词却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早知结果如此，何必当初曾相逢，相逢之后何须再问分手的理由呢？接下来分享来自伍佰的《爱情的尽头》。爱情的尽头来自伍佰。贝拉说最喜欢深情相拥是1997年的现场版，当时呢，张国荣在台上教辛晓琪讲广东话，又温柔又温馨，语气呢好像是大哥哥在教小妹妹一样。 姚远也说，我也听了很多版本的深情相拥，但始终觉得原版最好听，可能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心境变化了，所以呢就开始念旧了。 伤悲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我变成一朵放纵的青年，和小雨缠绵在将往事都上了锁，时间它永远是一种逃避的借口，漂浮在半空之中，可以去面对正在进行的坠落。 爱情的尽头来自伍佰。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赵咏华的《求婚》。这首歌呢由李正帆作曲，姚若龙作词。那么在分享之前呢，对不起，在今天准备素材之前哈，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歌词，发现还真的是非常适合用来求婚哈。歌词就写的是，你说你有一只可爱的小狗，总是埋怨你不懂得照顾它，又说你有一间美丽的厨房，只可惜没有飘过饭菜香。你说你有钱就花得光光，实在需要人替你管管账，又说你朋友总会欺负你傻，得靠聪明的伴儿帮你不要上当。所以说，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计划求婚或者说是结婚呢？听了这几句歌词有没有开窍呢？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赵咏华的《求婚》。我是英超，好歌会说话，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晚十点钟，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法国的很经典的喜剧系列《的士速递》的第一部，欢迎各位锁定收听。那明天延时十一点钟，876再会喽。就不会忘我。